据南朝鲜韩国日报消息，南朝鲜的宗教团体元佛教宗教徒9月28号在庆尚北道兴州郡草田面举行紧急大会，要求取消部署萨德决定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大田地区宗教团体9月29号宣布将开展共同活动来反对部署美国侵略性的萨德。这一天，天主教大田教区正义和平委员会、大田基督教教会协议会、元佛教大田教区妇女会、大田基督教伦理实践运动等50个宗教团体成立了反对部署萨德大田行动。